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十三集。 你念哪所小学？ 田川在后边问道。 大江小学。 雪穗没有停下脚步，稍微回过头来回答。 大江？哦，果然。 本区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上大江这所公立小学。这所学校每年都会有几个学生因为顺手牵羊被捉到，几个学生因为父母连夜潜逃而失踪。下午经过时会闻到营养午餐剩菜剩饭的味道，一到放学时间便有一些来路不明的可疑男子推着自行车出现，想拐骗小朋友的零用钱。只不过大江小学的小朋友可没有天真到会上这些江湖骗子的当。按照西本雪穗的气质，田川实在不认为他会上那种小学，故而才有此一问。其实只要想一想就知道，凭他的家境他不可能上私立学校。田川想，西本雪穗在学校里一定与别人格格不入。到了吉田公寓，田川站在103室门前，先敲了敲门，然后叫西本太太。 西本太太。 但是无人回应。 你妈妈好像还没回来啊。 雪穗轻轻点了点头，身上又传出了叮当的铃声。田川把备用钥匙插进钥匙孔，向右拧，听到咔嗒一声开锁的声音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一种异样的感觉向他袭来，不祥的预感掠过了他的心头。但是他没有理会，直接转动了把手，打开了门。田川刚踏进房门，便看到一个女人躺在里边的和室里，女人穿着淡黄色毛衣和牛仔裤，横卧在榻榻米上，看不清楚长相，但应该就是西本文代。 搞什么？明明在家嘛。 刚想到这儿，他闻到了一股怪味儿。 没戏，危险！ 田川伸手制止了身后想进门的雪穗，然后捂住口鼻，扭头看向了身边的琉璃台。煤气炉上放着锅，开关开着，炉上却没有火。田川屏息关上了煤气总开关，打开琉璃台上方的窗户，再走进里边的房间，一边瞄着倒在矮桌旁的文代，一边打开窗户，然后把头探出窗外，大口深呼吸。他脑袋深处感觉到麻木。他回头看西本文代，西本文代脸色发青，几乎完全感觉不到生气。田川的直觉是他没救了。房间的角落里有一部黑色的电话，他拿起了听筒开始拨号，但是这一刻他犹豫了。 要打119吗？不，还是应该打110吧。 他脑中一片混乱，除了病死的祖父之外，他没见过尸体。拨了11之后，他犹豫着把食指伸进了零件。但就在这时，从玄关传来了声音。 醒了吗？ 他一看，西本雪穗还站在拖鞋处。玄关的门开着，逆光让田川看不清西本雪穗的表情。 我妈妈死了吗？ 雪穗又问了一次，话里夹杂着哭声。 现在还不知道。 田川把手指从零移到九，拨动了转盘。钟响几分钟之后，开始传来嘈杂的人声。秋吉雄一拿着单反相机弯腰向外窥探，果然女学生成群结队地走出清华女子学院初中部正门。 他把相机拿到胸前，逐一检视众多少女的脸孔。他正藏在一辆卡车的车厢上，卡车停在距离正门约50米的路旁，这是一个绝佳的位置。因为放学时分，绝大多数清华女子学员的学生都会从他眼前经过，而且车厢上还蒙了布，对熊一来说，要达成今天的目的，没有比这里更理想的藏身之处了。如果可以顺利拍到照片，也不枉费他逃了第六节课跑来这里。清华女子学员初中部的制服是水手服，夏天的制服是白底的，只有领子是浅蓝色，系褶的学生裙也是同一颜色。不知有多少女学生晃动着浅蓝色的裙摆，从躲在布后偷看的熊一眼前经过。其中有些少女的脸蛋稚嫩的令人以为是小学生，也有些已经开始步入成熟女性的阶段。每当后者接近的时候，熊一都很想按下快门，但怕关键时刻底片不够，便强忍住了。以这样的姿势盯着路过的少女将近15分钟之后，她的眼睛找到了唐泽雪穗的身影，便急忙拿好相机，透过镜头追随她的动向。唐泽雪穗照例和朋友并肩走在一起，她的朋友是一个戴着金属框眼镜瘦巴巴的女孩，下巴很尖，额头上有青春痘，加上皮包骨身材，熊一并不想把他当作拍摄的目标。唐泽雪穗的头发略带棕色，长发及肩，发丝仿佛有一层薄膜包裹，绽放出耀眼的光泽。以自然的动作撩头发的手指非常纤细，身体也同样纤细，但胸部和腰部的曲线却女人味十足。他的仰慕者当中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他最有魅力的地方。他那双令人联想到娇贵猫咪的眼睛看向身边的朋友，下唇稍厚的小嘴露出了可爱的笑容。熊一调整好相机，等待唐泽雪穗接近。他想拍更贴近的特写镜头，他喜欢唐泽雪穗的鼻子。熊一的家是窄巷独栋住宅中最里边的一户，拉开拉门一进屋，右边就是厨房。因为是30多年的老房子，老旧的墙壁和柱子上吸附了大酱汤、咖喱等食物混杂而成的奇异气味，他讨厌这种气味，认为这是老街的味道。熊一的母亲面向琉璃台，一边准备晚餐一边说， 菊池来了。 看他的手边，今晚显然又是炸马铃薯，熊一不由得感到厌烦。自从几天前妈妈的故乡送来一大堆马铃薯，餐桌上隔不到三天就一定会出现他。上了二楼，菊池文彦正坐在五叠不到的房间正中看着电影介绍，那是熊一4天前去看的《洛基》的小册子。 哎，这部电影好看吗？ 菊池抬起头来问熊一，介绍册正好翻到史泰龙的特写。 很好看，挺感人的。 哦，每个人都这么说。 菊池弓着背，回头盯着册子猛看。熊一知道他很想要，却默不作声，开始换衣服。那本册子不能给他，想要自己去看电影就有了。 可是电影票够贵的。 菊池冒出了这么一句。熊一从运动背包里拿出照相机放在书桌上，然后抱着椅背跨坐在椅子上。菊池是他的好朋友，但他不太喜欢和菊池提到钱的事。菊池没有爸爸，从穿着就看得出他过得很苦，自己家里至少有爸爸工作赚钱，这就该感到庆幸了。熊一的父亲是铁路公司的职员。 又去照相了？ 看到相机，菊池问道。他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，应该知道熊一去拍什么。熊一也以别有含义的笑容回应。 拍到好照片了吗？ 还不知道，不过我很有把握。 这下又可以赚笔了。 这能卖多少钱啊？材料也要花钱，扣掉有剩就不错了。 哎，可是啊，有这种专长真好啊，真令人羡慕。 哎，这算不上什么专长，连这台相机的用法我都还没搞清楚，只是随便拍随便洗而已。再怎么说，这些都是别人给的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